那个每一个货币本个升级的波幅预测呢，比如说欧元方面呢，我觉得就是波幅应该是下面我协定就是 1.3320， 上面就是 1.3580。 嗯 啊，月圆方面呢，它有机会泼向100的水平，但是我觉得100这个升级还是没有，应该还是不到的。所以它的波幅呢，我协定呢就是 0.9 啊 ,97.60 到99.40。 嗯 啊，英镑方面呢，它已经跌创了 1.60 美元了。它要是再上去的话，我觉得像这就是投资者都会好像剥削花一样啊，一见160呢就有一些沽盆呢出来了。 嗯， 所以我说现在协定的波幅呢就是 1.5850 到 1.6060。 嗯 啊，那个瑞士法郎也是了，没有性格的，这个跟主要就是还是跟欧元怎样走，那它就怎样走了。加上呢就是美国的情况呢啊，好像比较稳定一点了，所以我觉得啊，那个月圆跟瑞士法郎那个避险的功能呢，也会比较弱一点。 嗯，没那么强了 啊。没，对对啊，瑞士法郎今天美元对瑞士法郎整个升级的波幅了，我暂时定下来就是0.9040到0.9180，140点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因为它也是一线比较窄幅一点。澳元方面呢，我觉得还是有下跌的空间的，啊，要是0.9595这有机会反弹到0.95的话，大家也不妨呢可以再估，啊，整个升级的波幅呢，我预测呢就是0.9320到0.9540，啊，220点的波幅也差不多了。 嗯， 啊，澳元呢是比较强一点，啊，这个升级波幅我还是觉得就是。啊，跌，它有机会跌穿那个0.82，但是也不会跌太多。所以波幅方面呢，我协定呢就是0.8150到0.8350。 八三五零。 对对，连百点呢。 嗯、 啊，波啊，还有就是最后就是那个加元呢，我也说过就是啊，104到105了，也差不多了。应该暂时来说还没有什么条件，啊，或者是没有什么因素。可以让它做出一个突破的，啊，说要是把那个波幅再放宽一点，就是啊活一点的话呢，啊，我协定的波幅就是1.0350到1.0520呢，啊，对。 好吧，那这个星期那个 range 就是这样的，但是这个星期有什么数据或者是经济的情况我们需要了解的呢？需要注意的 啊。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数据了。美国的数据方面呢，比较重要就是礼拜四的时候有它有第三季的那个 GDP， 就是经济增长数字。其他数据方面呢，我觉得也影响性是应该是不大的。当然还有就是礼拜五的那个就业报告的，就是失业率跟那个非农职位，究竟会不会进一步改善呢？要是他进一步改善的话，可能就会那个联储局在12月退市了，啊，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条件。 嗯 啊，但是大家也是这还是觉得就是那个美国国会啊，他因为他把那个实现呢，啊，就是啊预算的拨款就是到1月15号，是那个国债呢也是到2月7号。啊，所以在达进12月的时候，大家还是会注视呢，啊，除了那个联储局会不会退市之外，还是会看看那个美国国会的争拗了， 嗯， 会不会继续，会不会又在一月的时候出现那个政府停部分政府部门停工，啊，就是我们说的停摆的情况会不会重演呢？啊，这是比较重要的，但是啊，这个升级我们还是比较重要的数据，还是在升级四跟升级五的，就是升级四就是第三季的那个 GDP， 啊，升级五就是失业数据了，是啊，就业报告了， 嗯， 啊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啊，在这个升级四之前，大家都可以还是可以跟我们的 range 啊高买啊高估低买了。啊，要是到升级四、升级五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大 没有什么大变动，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数据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升级还是有啊、我给的波幅还是有一点把握的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那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星期一次呢啊，如果想准确的了解，就是我们需要做多一些节目，但是由于现在资源问题，我们还仍是一个星期一次啊。如果在将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资源多一些了，会做或者会一个星期两次或三次的节目，为大家提供最新的窥视的情况的啊。那这个星期就多谢了哈、啊，在安东尼了哈、啊。下个星期我们同样的时候再为大家提供最新的窥视的前瞻或者情况。 好了，继续希望这个能为大家多赚一点钱呢 啊！希望我们能够保持那个 水 平呢 啊。OK 啊，对对对，好，再见了， 再见， 拜拜。